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35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人有人缘，物有物缘，缘既已尽，就无谓再三强求。但凡物件都有佢本身嘅故仔，呢块玉都唔例外。 李碧华，怪谈。 含笑。 咦，老婆，翻嚟啦？ 系啊。 啊，国法啊，真系梳得几靓喎！咁今晚你啊出晒风头啦。 吓，咁你唔想我喺啲旧同学面前威下嘅咩？ 哦，咁你啊嫁咗俾我，做咗老板娘，仲唔够威咩？嗱，仲有啊，今晚啊同你班同学食完呢餐战行饭之后咧，我喺酒店啊订咗间房。咁啊，可以一齐睇住香港回归中国呢件世纪盛事。 嗯， 你老公咁醒目，你认真够威啦，威晒啦 吓。哈，系啦，老公啊，话时话啦，嗰啲酒店咧真系几识做生意、啊，知道会有好多人订房庆祝回归，所以就将个价咧写到1997元一晚。哼，真系应景啊！ 唉，虽然回归咧系值得庆祝。不过为咗啲细路哥咧，都系早啲搞移民好啦。嗱，而家佢哋喺温哥华嗰边咧就放紧暑假，咁啊过多半个月你又过埋去啦。咁啊趁佢哋未翻学咧，你又好快快脆脆搞掂埋晒啲手续啊，买车啦，买屋啦，有排你烦噶。 最衰系你啦，系都唔肯同我哋一齐过去、啊。要我在那边做太空人， 你估我想的咩？咁我都要留翻喺香港睇住间铺先得噶嘛。虽然迟早都会顶埋俾人做噶啦，不过都要有个好价钱先得噶。你知嗰边啲生活费系好高噶啦嘛，咁我哋搵多一蚊得一蚊啦嘛。 嗯，得啦得啦，嗱，总之咧你就要尽快过去。喂呀，写得收铺未啊？差唔多时间噶啦，你知啦，老周老王佢哋啊，为咗我哋移民请我哋食饭噶嘛，当系战行嘅，唔可以要人等我哋咁耐噶。 系啦系啦系啦，咁最多而家收铺得未啊？咁横掂今日系6月30日，个个都挂住翻屋企睇回归噶啦，应该都冇乜生意噶咯。唉，咦，喂，老婆，唔系喎，唔系喎，哎呀！就讲就有客喎、啊，小姐，有咩帮衬咁啊？ 请问你系咪梁先生啊？ 咩事啊？乜你哋识嘅咩？ 唔系啊， 唔系，只不过系有位朋友咧介绍我嚟呢间玉器铺，佢话呢个老板姓梁，好人噶、 啊。唔好咁讲，唔好咁讲啊！我就系呢度嘅老板啦。啊，小姐贵姓啊？ 我姓洪噶。 哦，原来洪小姐系嘛？啊，老婆啊！ 吓、啊！ 我啊做完呢单生意啊，先收铺嘅。不如你上去酒楼先啦，你同佢哋讲话我就嚟啦。 诶，咁唔好嘅，差得几多时间啫？我等埋你啦。 咁啊，咁是但你啦吓。洪小姐啊，有咩指教啊？或者系想要啲乜嘢咁咧？ 嗱，呢一块系我最心爱嘅宝玉，我想摆喺你间铺头度寄卖，你睇下佢值几多钱啦、啊。如果唔系咁嘅时势。我又咁等钱用，我都唔会卖嘅。 咁啊，好啦好啦，等我睇过先吓。呢只玉蟾嚟嘅噃，系属于含玉嗰类。其实而家呢啲咁嘅玉都好多噶，都系啲旧玉新工嚟嘅啫。你呢块玉嘅，好彩系白玉，都好古旧，不过有啲枯槁。而且又唔系好见色啊！嗱，而且蟾嘅面目，哎呀，好含糊不清嘅。 一系咁啦吓，咁啊，你留低个联络电话俾我，我谂清楚先复实你嘅价钱啦。吓，嗱，你攞翻先吓。 我唔使啦，梁先生啊，我信得过你噶啦。 啊， 快玉留喺你间铺头度啦。 吓， 不过电话就唔方便留低啦。 哦， 我三日后再嚟揾你啊。 哦， 唔怕同你讲啊，我有等钱用，希望你可以帮我提高啲个价钱啊。我先走先啦，两位再见。 哦，好啦好啦，啊，再见喎，再见再见。 啊，咁嘅人都有嘅，咁放心摆低块玉俾个三唔识七嘅人。 哎呀，话知佢啊，老婆。哎呀，今次我哋发达啦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块可能系我哋铺头里边啊最贵重嘅其中一块古玉啊！呢种白玉啊，系玉中嘅上上佳品嚟噶。 嗯， 我真系唔舍得卖啊！吓，嗱，你带温哥华咧旁身啦，吓，可能日后喺外国啊会卖到个好高嘅价钱都唔定噶。 好啊，好啊，老公啊，其实我平时咧都有偷下你私噶。 我， 我管呢一块玉呢最少都值两三万蚊嘅。 嗯， 喂，不过你啊，唔好睇嗰个女人咧，楚楚可怜，说话又阴声细气咁，就将嗰啲价钱提到高一高俾佢吓。 系， 你知噶咯，我哋要移民使好多钱噶。 仲使你教咩？我做生意有分数噶啦。呢块玉啊，最低限到值四万啦、啊。你放心，我实同佢讲价噶。你估我第一日做生意啊？吓、啊，够钟咯，好帮手上铺啦！呢块玉真系好靓，真系好靓。 阿嫂，呢餐咧就当系我同阿老王佢哋嘅少少意思啊。咁一来咧就同你哋饯行，二来咧就庆祝今日香港正式回归祖国啊。你唔使同我哋客气噶。 喂、 啊， 其实你唔使同我哋客气真的。咁多年老朋友咯，仲搞埋啲咁嘅嘢做乜嘢啊？系嘛？ 系咯，我同你哋啲老婆啊系旧同学嚟噶嘛，喺今日咁难得嘅日子里边出嚟聚下旧系应该嘅。 喂，老老实实啦，你哋两公婆究竟舍唔舍得离开香港先？ 咁 而家九七都嚟埋咯，应该冇咩担心噶啦。 其实啊，冇咩担心嘅，但唔好听讲句啊。我哋两个都一把年纪噶啦，仲有咩好惊啫？系嘛？不过为咗啲细路哥嘅啫，嗰边学习环境咧就真系好过香港好多嘅。 咁呢样嘢真系冇得比噶噃。 系啊，我哋谂过噶啦。嗱，做咗当地嘅居民咧，又唔使使咁多钱去交学费啦。到第时我哋老咗嗰阵啊，啲福利都好好多噶。 哇！乜你咁快就惊老噶啦？我哋唔认老噶、啊。 唉，老实讲啦，钱嗰层你哋真系唔需要担心啊！咁多年来睇住你哋细铺就变大铺，租铺就变咗自己买铺。哎呀，剑哥啊，你啊真系本事、啊。 其实就我啊冇本事嘅，系我老豆改得我名好嘅啫。佢叫我做梁剑，梁剑啊！我啲钱啊，冚唪唥储翻嚟嘅咋？哎呀，其实我自己入边有本事啊，不过小学毕业，正所谓字都唔识多个，系我好彩。学师嗰阵嘅老板啊，对我非常之好，教咗我好多嘢，同时又肯借钱俾我自立门户。唉，我真系好感激佢噶。吓、 啊，喂！咁你唔使感激你老婆噶，佢以前系校花嚟噶噃，都唔知几多人追佢啊！佢千拣万拣至拣中， 系啊，拣中呢个烂灯盏。 咁话时话，我老婆真系好帮得我手嘅。嗱，佢又识英文啦，咁啊可以应付啲西人啊嘛。啊，平时啊仲帮我睇住铺头添，仲打你头街，有文有路，等我可以瞓晒身落间铺度。老婆。我敬你一杯，正嘅， 唔搞 菜啊！竟然搞埋啲咁嘅嘢。 喂，阿嫂啊，有得玉华就好做多啲啦。迟下你哋一个温哥华，一个香港，要靠长途电话先至有得倾噶。 点、止啊？迟啲你老婆唔喺香港，就冇人煮啲咁好嘅餸俾你食啦。睇下你仲冇得咁肚满肠肥。 嗯，啱啦。唔该你哋话下佢啦。你睇下呢几年啊，佢又越嚟越肥啊！哎，嗰块面啊，成日咧都油灵灵咁样嘅，好似一块抛光嘅肉咁。哎呀，唔通呢啲啊就叫职业病咩？ 系、话时话喎，阿嫂，点解你老公做玉器呢行，平时都好似唔觉你有戴咩靓玉咁嘅？喂！是不是健哥有好嘢都唔益你先？ 哎，千祈唔好咁讲，点会唔益佢啊？实益佢添啦，啲靓玉啊，佢有成二三十件咁多噶。 系咩？ 系嗱，玉额啦，玉嘴啦，玉耳环，玉戒指啊，佢乜都有齐噶啦。咁啊，佢唔中意戴啫嘛。 咁系嘛？ 系咩？点解啊？点解唔戴啫？ 哎呀，你哋唔知噶啦。嗱，真嘅古玉咧，嗰啲色水咧就梗系好好多啦。但是好的色水呢，你们知不知道是由那些死尸汁那里浸回来的。红黄蓝绿，戴了上身了，感觉好肉麻的。如果真的要我揀呢，我宁愿揀一些素色的肉了。 咦，喂老婆，你这样讲就是说刚才那块肉啱你心水了。嗯、好，那我拿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。 好 啊，好啊，这件肉都是我啱啱先到手嘅咋？ 系咩？ 系啊，嗱，靓唔靓啊？ 好靓喎！ 系，真系好靓， 靓咧！ 不过呢一块玉咧，成条人嘅脷咁。 嘿，唔系脷，系只蝉嚟噶，周太。啲人为咗辟邪，咁啊摆喺死者嘅口度压舌用噶， 用蝉嚟压舌 系。 呢啲昆虫啊最嘈噶噃，成个夏天都喺度叫嘅。 哇！你哋成日都话我哋系长舌妇，日饿夜饿。如果死个系女人，咁啊够晒长气噶啦吓。哇！仲用埋只蝉嚟压住条脷，岂不是双重长舌？ 喂，系啊，讲下又讲啦，老公啊。 咩啊？ 喂，点解要搵啲嘢嚟压住条脷啫？ 哎呀！唔想你哋啲女人咁多嘢讲咯，咁我哋男人可以耳根清净噶嘛？ 系啊，家姐我哋好烦咧，啊有说话都要讲出嚟噶啦，哦样样嘢都屈喺心里边，屈得多啊会黐线噶。嗱，我话俾你听啊，我过到去嗰度咧，实会三日唔埋两日咧就打长途电话翻嚟俾你，睇下你啊有冇咁耳根清净 啊！ 喂，健哥啊，咁啲电话费咪贵过张机票？ 直情系啊！ 老婆多啲 check 住个老公唔啱咩？ 啱啱啱啱啱，食嘢啦，老婆，大家起快，唔好 嚟啦！好啊， 食嘢食嘢， 好啊， 喂，老公啊，嗰块玉啊，靓还靓啊吓，唔好出多过三万蚊啊，着紧啲钱啊！ 嗱，我有分数噶啦，食嘢先啊，嚟食嘢啦， 唔好客气啊！ 都三日噶咯噃，点解嗰个洪小姐啊，硬系未见人嘅咧？哎呀，睇落呢块玉咧，真系特别，成块玉身都白如羊脂，琥珀得嚟又唔透明，对蝉翼又清清楚楚。唉，不过最衰呢，就喺个腹部啊，有一笪烟红色嘅纹。好似由血所造成啊咁，真系有啲实质。 梁老板，你好。 系，洪小姐，你嚟咗啦。啊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 唔知我交低俾你嗰块玉，你打到个价未咧？ 我话问过啲老行专噶啦， 咁啊，如果要我出价咧，咁我最多就出25,000噶咋。不过呢个价钱啊，我都未必可以卖得翻出去。不过咁，因为我都好中意呢块玉，咁我谂住就算卖唔出去啊，咁最多咪自己要咗佢咯，系嘛？ 吓，只系25,000咋？ 哦， 可唔可以再高价啲啊？ 啊，洪小姐啊，真系对唔住啦，我出得最高都系呢个价钱嘅咋。虽然呢块玉啊唔错，但系佢中间嗱呢度啊呢度啊，有条纹就唔多唔少咧，就会影响佢价钱噶。 唔怕同你讲啊，梁老板。 嗯嗯， 呢块玉系我一个好朋友嘅家传之宝嚟噶。 哦， 亦都系佢送俾我嘅遗物。如果唔系等钱用，赶住移民，我都唔舍得卖呢块玉噶。佢对我嚟讲系好有纪念价值噶。 哦，原来系咁嘅，你要移民系嘛？我都系、哦，系啦，洪小姐啊，咁你准备移民去边度啊？系咪又系加拿大咧？哎呀，对唔住啊，洪小姐，我都系多口问句嘅啫。系移民啊，的确要好多钱使嘅。嘿，日日都系嗰啲人对中国政府冇信心啦，搞到够个鸡飞狗走。 中国政府 系咯系咯， 你都系怕咗内地嘅政治啊？ 咁啊，好多人都系咁谂嘅啫。 原来咁多年都系一样，文革系咁，六四系咁，究竟几时先可以有太平嘅日子过？ 哦，咁啊，而家都算系太平盛世噶啦。不过系好多人，包括我哋在内啊，想移民去第二度，过翻啲更加民主、更加自由嘅生活嘅啫嘛。系啊，即系算我不好问句吓。啊，洪小姐，你咁后生，文革嘅时期系点？你应该未必清楚嘅噃。你点解好似啊好有感触咁嘅咧？ 啊，系咁嘅。我朋友话翻俾我听啫嘛。 哦， 我都系因为对国家冇信心。所以趁住呢段过渡时期，尽快离开香港。 哦， 有咁远走咁远，我真系等钱用。梁老板啊，希望你可以再出高啲嘅价，当系帮下我忙啦。 咁啊，咁好啦好啦，嗱，我见大家都系有相同嘅睇法嘅啫。咁啊，一口价30,000啦吓，冇得再拖噶啦。如果唔系咧，我真系要做蚀本生意噶啦。 咁真系多谢晒你。 唔紧要， 呢块玉真系物有所值噶， 系啊系啊系啊！ 希望你第日可以卖到个更加高嘅价钱。 洪小姐，咁既然价钱大家都倾掂啦，咁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嗱，你知啦，好多人买嘢咧都系希望知道件物件嘅出处嘅，咁话唔定啊可以吸引多啲人注意啊嘛。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讲多呢块玉嘅背景资料俾我听，咁等我可以同啲客人讲啊嘛。 好啊。还掂我都要走噶啦。 啊，好啊，好啊， 唔怕讲俾你听。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 不过我都系听我朋友讲翻嚟嘅啫。 哦， 系真系假，你自己判断。 好啊，好啊。 但凡物件都有佢本身嘅故仔，呢块玉都唔例外。佢上一手嘅主人系文革时期嘅一个女仔嚟嘅，当时佢同一个知识青年相爱，但系嗰阵时嘅局势，日日都喺度三反五反，左批右斗。好多人为咗自己的利益着想，都不惜牺牲自己身边嘅人。那个知识青年亦都为咗自己的前途，出卖咗佢心爱嘅女仔，令到佢惨遭批斗，最后更加积怨成疾，郁郁而终。到佢死咗之后，那个男仔先识得后悔，喺落葬嘅时候就放咗块玉喺口里边。希望佢可以安心上路。 哦，原来系咁嘅。啊，系啦，洪小姐啊，咁你个朋友点样得到呢块玉嘅咧？ 呢一层我都唔清楚。系啦，如果你而家方便嘅，我想。 哦，得，冇问题。嗱，我写张资料俾你吓。嗱，洪小姐，你收咗呢张支票咧啊？咁就货银两银互不相干咯，啊！嗱，你喺度签翻个字先。 多谢晒你， 系 我走先。 啊，好好啊，系啊，洪小姐啊，嗱咁啦吓，如果日后你有咩改变主意，想赎翻呢块玉嘅咧，咁你啊攞埋呢张收据嚟啦吓。 唔会噶啦。人有人缘，物有物缘，缘既已尽，就无谓再三强求。再见。 咁好啦好啦，咁随便你啦吓。阿洪小姐，慢行啦，慢行。唉，真系估唔到，而家啲新科技可以用喺啲古老嘢嗰度，摆块玉喺微波炉嗰度焗一焗啫，哇！啲色水当堂唔同，靓晒。唉，嗰啲外行嘅点分得出啦？哎呀，梗系又系嗰个老婆打嚟嘅，都当啲电话费唔使钱啊咁。喂。 喂老公啊，嗰块玉啊，嗰块玉变咗啦！ 块玉变块啊！啊，系咪你上机之前我俾你嗰块白玉 是啊？系啊系啊系啊！ 哎呀，我咪同你讲过啦，老婆，但凡靓玉啊，都有辟邪嘅作用噶嘛，而且仲会带嚟好运添，所以你得闲咧就摸下佢，等佢沾下你啲人气。咁块玉咧，自然就会好靓噶啦。 哎呀，我咪听足你嘅说话去做咯。 咪得咯。 但系嗰块玉真系变咗咧，仲变得好得人惊添啊！哎，不如我抌咗佢咯。 乜抌咗佢啊？你个黐线嘅咩？块玉成几万银买翻嚟噶，点舍得抌咗佢啊？ 但系我而家见到佢，我真系有啲惊啊！不如咁啦，你过嚟睇下啦。 哎呀，你而家讲少咩？话过就过嘅啦咩？不如咁啦， 吓点啊？ 咁下个月我啊休息几日，到时候过嚟睇下你啦，吓、 啊。好啊、 喂，快玉啊，你锁埋佢先啦。 好啊好啊，你快啲过嚟啦，系咁先啦。 好啦好啦，都唔知个老婆系咪闷过头，借啲嘢叫我过去陪下佢嘅啫。唉，冇办法啦，鬼叫我系佢老公咩？冻过香港成十几度啊！ 入嚟先讲啦， 摆好行李先。 哎呀，你呀、啊，今次先过嚟，担心死我啦！ 哎呀，你行得开先得噶嘛？喂，你又讲得咁紧张，攞块肉出嚟睇下。 嗯，好 啦，去睇下。 嗱，我听你嘅说话，锁咗喺个箱嗰度噶啦，我成个月都冇打开过噶，你自己睇啦，自己看。 喂，老婆啊，你做乜嘢啊？手腾脚震咁、嗯，你估呢个系计时炸弹嚟咩？傻啊，真系。 嗱，你睇下，同我死到同上次又唔同咗啊！ 有咩唔同啊？ 哎、我唔系话呢面啊，另外嗰面啊。 嗰边？ 嗯。 哎呀，系、啊，点解条纹？会变大咗咁多嘅，喺前嗰幅布嗰度隐隐约约，好似有啲字咁啊，老婆。 系啊， 攞个放大镜出嚟，等我睇清楚啲啊！快啲！你攞嚟啦！快啲！ 睇下睇下， 哎呀， 点啊？ 真系有啲字喺度喎，冤枉相思，唔当然知，一共系八个字啊，老婆。 个纸 系咯系咯， 哎呀，点解会咁噶？ 系咯， 喂，我哋买嗰阵时冇噶。 哎呀，冤枉相思，唔当然知。哎呀，有咩咁冤枉啊？哎，又为咗边一个相思呢？咦？哎呀，啲字迹好似女仔嘅字迹嚟噶噃。啊，老婆啊，我认得啲字啦，我记得啦。嗰日我俾咗张支票嗰个洪小姐，咁啊叫佢喺收据上面签翻个名嘅。 当时咧，佢又写咗红相思三个字。我当时个心仲话，佢个名啊好文雅喎。呀，点解相思呢两个字嘅写法同块玉上面嘅字迹系一样嘅咧？哎呀，唔通佢讲文革时期嗰个女仔，就系佢自己？哎呀，咁咪即系？ 琴蝉，姚秀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刘锦玲、莫家驹、谭翠莲、曾永强、朱曼子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